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鲜金革命56周年和朝鲜解放71周年，缅甸联盟团结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塔云15号发表了谈话。